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知音一曲百年经，荡尽红尘留世名。落雁平沙歌世志，渔桥山水问心宁。清弹旋律三分醉，柔断琴弦几处醒。纵使真情千万缕，子期不在有谁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啊，伴随着我们这一段非常优雅闲恬静的平沙落雁啊，我想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还有方才的我那一首定场诗啊，大家应该明白了。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要说一说呀，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的头一位就是这古琴啊。有道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今天一开门我们就见到两位知音人啊。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张欣。 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是我们古琴艺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也是钧天坊的创办人王鹏老师。你好王老师。 你好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古琴啊。这古琴啊，在我心中它是非常的遥远，非常的神秘啊。可是当然我也看到很多人都在抚琴，现在也都在演奏，又触手可及。我知道它是传承有序，但是又门派很众多啊。所以说古琴呢，我觉得在今天在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文化特色的，但是呢它又没有走入到大众的这个视野。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特别好的请到王老师跟张欣，我们一起聊一聊古琴。嗯，那还是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两道问题，如果您都答对了呢，可以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好啊，那么之前王鹏老师是来过咱们节目是吧？ 是的， 啊，对对对， 那一次是什么时候啊？那是米夏还是朱红？ 是和朱红， 哦， 我们还有当时魏善庄，大兴魏善庄镇的宣传部长， 嗯， 张浩， 啊， 我们四个人当时是介绍了一下大兴魏善庄镇，然后王鹏老师的钧天坊呢就在魏善庄这个地方。 嗯，钧天坊这个就是以古琴艺术为核心的啊，王老师来创办的这么一间工作室哈。那既然说到琴了，今天我要抛砖引玉啊，先给老师表演一段，让听众朋友们听一听。就是我学评书的时候呢，学过这么一段贯口活啊，但是这个贯口它没辙没韵啊，它就是这么一段固定的词儿。这个词儿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俞伯牙之琴啊。比如说我们说书拉典，就说这典故，说到这个伯牙子期之交了是吧，哎，那么就谈到说俞伯牙抚琴啊，是率琴谢知音，那么他这琴是什么琴呢？哎，就有这么固定的一段词儿来形容这个琴。先让王鹏老师来听一听啊，这段词儿有没有谬误啊，说的准不准啊。好吧，好，那咱就开始了。要说俞伯牙之琴呐，此琴乃是伏羲氏所着， 伏羲见五星之精凤凰来仪，非坠梧桐，凤乃百鸟之王，非竹石不食，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伏羲已知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乏之。其树高3丈3尺，按33天数结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扣之，其声太轻，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扣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取其中一段扣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间。送长流水中近72日，按72后之数取起阴干，选良辰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折成乐器，此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3尺6寸1分，按周天361度，前阔8寸，按8节，后阔4寸，按40，后有2寸，按2仪。有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背、龙翅凤爪、玉枕金辉。先是5条弦在上，外按5行金木水火土，内按5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5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后因周文王被囚于羑里，调子伯邑考，是天弦一根，清怨幽哀，称为文弦。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天弦一根是激烈发扬，谓之为5弦。那么先是宫商角徵羽5弦呢，后天2弦，所以称为文武7弦琴。此琴有6季8绝7不弹。何为六季？1季大寒，2季大暑，3季大风，4季大雨，5季迅雷，6季大雪。何为八绝呢？清奇优雅，悲壮悠长。何为七不弹呢？侍冗不弹，奏乐不弹，不敬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闻丧者不弹，不欲知音者不弹。此琴抚到尽善尽美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乃雅乐之好处也。谢谢，谢谢掌声。 太好了， 就是这么一段贯口啊。当年我还记得住，现在记不住了，拿词儿念着，照着念的啊。这个先报个歉，这应该是汤汤汤，应该是背下来的啊，才叫贯口活啊。那么这一段当中，其实我有很多是不太理解的啊。虽然小时候是一直就这么背，而且能感觉到他这个文字的设计是很精妙的。原来我只是就是醉心于他的文字的构造当中，而且觉得哎呦，这个琴这讲究太。太多了是吧，这就不谈那就不谈。我就觉得其中有一件事我先问问您啊，这个七不谈里边我觉得最牛的就是这个啊，奏乐不谈。这是什么意思是吧，我弹琴就是奏乐吗？啊，乐者乐也吗是吧，古人就是这样说，有音乐就是快乐吗，两个又是在古代就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它是一个字。那奏乐不谈，我的个人理解是不是说您弹古琴啊，这跟别的什么笙管笛箫还不一样啊，这是一种特别特别要郑重的一种场合，你不能拿它娱乐，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向你请教一下。 我觉得说的是非常对的，说古琴呢，它一定是跟你的思想还有跟音乐的能量相结合，同时又把这种音和音之间的逻辑反映出来，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娱乐，不是简单的乐。如果是只是为了愉悦性情，那就可以去筝管笛箫什么的都可以去做这个为乐者，但是呢古琴不是一样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刚才你说这五行金木水火土跟五音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通过一张琴可以细微的感觉到以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个修养自己和了解宇宙太空和我们内心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音乐能够表述的。 好啊，小小一把琴居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咱们详细聊之，好吧？ 他把这个古代人对于宇宙整个这个空间的理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啊，这些全都集中在这个琴上面了。 好，那咱们一点一点说啊。这样啊，张鑫，咱先把问题出了，好吧？咱先把问题抛出来啊，来，你来说，你出这第一题 啊。第一个问题是，下列哪部戏的剧情里面有古琴？A 是牡丹亭， B 是西厢记， C 是长生殿。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意见。这题太专业了啊，我这乍一看应该都有吧。 啊， 我觉得还我使劲出的相对简单一点的题，我觉得咱试试看听众怎么回答。 主要是我才疏学浅啊。好，那么我觉得刚才既然老师已经提到了哈，人与宇宙的关系居然都反映在这把琴上啊，那就请您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今天王老师手中现在啊，在他的手边就有这么一把琴，您啊先给我们说说您这把琴啊它的来历。 这把琴呢是一把唐代的古琴，名字叫大雅。 嗯， 这把琴其实怎么说呢，是我修复的一张琴啊。那现在呢这个琴我觉得我经常会想到它，所以今天做这节目就特意拿过来给大家听一听。 太好了，希望我们都是您的知音人啊。哎呀，这我手都有点抖、啊。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琴的琴声吧。 哎，我们在说之前啊，先请王老师啊，您就即兴的为我们演奏一段，嗯。 叫什么？ 这是相传是孔子所作的幽兰。 哦， 结石调幽兰。 幽兰， 嗯， 好，刚才我们听到是来自唐代的声音，出自一把唐代的古琴。嗯，这是经王老师手修复的。那刚才我们也感受了哈，也我们是看到这把琴了，咱们听众朋友看不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把古琴它必备的。就是这些它的这些部件都叫什么名是吧，从这些名称上和它的讲究上就能感受到古人的这种精妙的设计是吧。 是是是是， 嗯， 古琴呢首先它的刚才你说了这个它的长度3尺6寸5，还有那个一分哈， 嗯， 这就代表它的时间，1年365天， 嗯， 然后这个面板为天，底板为地，还有这个琴弦最早是五弦，顺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那后来文王武王各加了一根，就变成加一个少公和少商，还是工商绝子语，少公少商。 嗯， 少公少商就是比工商再小一辈，也就是高八度的那个音， 嗯， 就出现了。 嗯， 那琴头6寸为6合，琴尾4寸为40，其实这些概念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人跟自然的关系。像岳山是代表高山，琴弦代表流水，就山高水异长。 嗯， 后面龙池凤爪呢代表江河湖海，就是这个概念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人是离不开自然的。 嗯，您慢点说啊，您慢点说，刚才那个什么凤爪，您 龙池凤爪， 那是琴的什么部位？ 就是两个音孔共鸣箱。 嗯， 龙池是海，这个凤爪是江，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在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月山是代表高山，也就是驾琴弦的这个，右手这边的马子吧，大概是这么解释。其实是叫所有的乐器叫月山，叫山口，都是这个概念。那后面还有龙吟，就是龙的牙齿。再就是琴的造型，它分为额头，然后颈部、腰部和尾部。然后拟人化的这种设计，也有按照这个凤凰的一个要起飞的那种感觉架势来设计的，恰好这把琴就是凤逝世，就是这样的，就是凤凰飞梧桐不栖嘛，讲的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像这个前面这个口叫凤舌， 凤舌， 对，琴头前面有一个开口叫凤舌，还有很多了，那琴徽。代表十二个月，和每四年出现的一次闰月，这就是十三个琴徽。 这个琴徽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琴弦的泛音的位置，以七徽为中，两边是对应的，哆咪嗦哆咪嗦哆。它是象征一年十二个月的嘛。然后七徽为闰，一徽就是一月。要十三徽就是十二月， 所以这个琴的基本设置就都有这样的讲究哈。 对，很神奇，而且我还听过说是这个琴它一边是方的，一边是圆的，代表天方地圆。天圆 地 方。地 方、 是指里面的音柱 啊、 有两个音柱啊、一个是天柱，一个地柱。就天方地圆，这样的天圆地方。 王鹏老师，这个其实很疲，就是很辛苦。他是今天凌晨才到北京，所以我们让王鹏老师多弹点琴一会儿，然后少说点话。来，那个赵亮，我觉得你应该介绍一下王鹏老师，他这个。做过哪些贡献？ 王鹏老师非常厉害哈。其实这个之前呢对您不太了解啊，最近这两天做了点功课啊，我发现您真是了不起。首先是古琴艺术，您是我对您比较欣赏和佩服的，就是您在可能生活的不太这个得志的时候还在坚持啊做这个古琴艺术的传播啊。在您的坚持之下呢，也是获了很多行业的大奖。虽然我呢就是作为外行人，我不太懂得，不太了解这个奖，但是在可以说是艺术界呀、对吧，设计界呀、这些非常非常有这个行业高度的代表行业水平的这些奖项，比如说京麒麟奖啊、生活艺术家奖啊，这些我觉得是对您的这个坚持的一种肯定。您能说说这个您获这个京麒麟奖是什么时候吗？ 2013年吧。 2013年获得这个奖，这个奖是一个大概是一什么奖项啊？因为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其实这个奖就是在一直在设计界，中国室内设计协会陈设专委员会设的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是在文化空间的设计和生活美学方面有一些突出的贡献的，这些这个范畴的奖项。 好，这就是我一开始比较纳闷的地方。我说王老师是一位古琴家啊，他怎么会得这个设计类的奖？后来我一问张欣，我才知道，原来王先生不仅是弹琴，更重要的是他做琴，是吧？而且他不仅是做古琴，他还把古琴的制作、古琴的文化艺术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啊，它还有一个非常综合的、非常现代的一个文化空间。哎，这是让我特别感兴趣，也是特别着迷的啊。咱们不着急，咱们慢慢聊这个话题。这样哈，咱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张欣先把咱们这个问题的答案先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吧？ 问题是哪部剧的哪部戏的剧情里边有古琴？那个选项呢是牡丹亭、西厢记和长生殿，应该是选西厢记，选 B。里边有一折叫听琴，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啊！今天我们打开文化门就是知音人，呵呵，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 大家好， 哎，还有古琴艺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君天坊的创办人王鹏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王鹏老师今天确实比较辛苦啊，风尘仆仆，早晨下了飞机，下午还有一场活动啊，现在晚上又来到我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我想要是没有这古琴在这撑着，恐怕您早就睡了。非常感谢您啊，来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古琴艺术以及您啊在古琴艺术方面的这个创业的故事和经历啊。 是。 张欣是什么时候认识王老师呢？ 我其实2012年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王鹏老师的一场展览上就采访过王鹏老师了，但是后来没有单独联系过。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又请王鹏老师来做节目，我就去了一下王鹏老师的君天坊。当时其实2012年的时候，君天坊已经创办了哈，我当时还拿了一些资料。没有跟王鹏老师有很多单独的深入的交流，所以我当时是有一个疑问的，我就想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兴比现在感觉还远，然后我当时就 没有地铁， 就觉得哎呦，为什么会在那么远的地方来创办君天坊，那怎么着这个人气怎么聚啊。但是这一次我去到君天坊，就是今年年初去了以后，我就理解了，就是因为在这个城里边市里边它这个地方太贵了，就没法真的去实现王鹏老师的很多想法。但在那边呢，就有一块很大的地方可以去 做把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就是介绍一下君天坊吧，那个那是集演出、教学、这个录音啊，包括还有什么？王鹏老师，您再补充补充。 嗯，还有就是环境、生活美学体验空间啊。 嗯，对， 还有这个书籍出版，还有这个空间的设计。反正是比较立体的跟古琴的关系。 嗯， 其实这个感觉到王鹏老师是一位手艺人啊，演奏古琴先放在一边，王鹏老师自己做古琴啊。 对， 这个古琴您说它这个这么多的讲究哈，那我先问问您，您做一把琴，这么说，做一把您满意在您这儿合格产品啊，需要多长时间？ 基本是两年的时间。 两年做一把琴？ 对。 而且就是这两年只做这一把， 不是 不是啊， 是可以，比如说你同时做五把 啊， 然后一直让它循环起来，木胎，然后灰胎、漆胎，让它能够转动，但是它的周期完成，每张琴一定是两年， 嗯， 甚至更多的时间， 嗯，大概有几个步骤，跟我们说一说， 比如说选材，然后呢做木胎、灰胎、打磨，然后上漆。掏膛，这个上弦，造型，就简单说十几个步骤吧。但实际上它的工艺上百道工艺了。 那您说您现在做这琴啊，这都得两年时间是吧？反正您做五把也是两年，做一把它也是两年，是不是？那古人他怎么做的这个琴啊，是吧？那上古你说他那工序又不得劲，对吧？你比如说你就说咱就说这个选这木头吧，是吧？那么古，那伏羲制琴他怎么弄的呀？我这真是非常的好奇，是吧？那恨不能他做这把琴那得多长时间？ 其实我看过那个毕洛子琢琴法，然后呢这是宋代的一个琢琴法。还有这个， 这琢琴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一个金字儿？那个 对对对， 就那个琢， 对， 代表砍的这个意思， 刀斧劈砍的意思。 啊， 然后东晋顾恺之琢琴图上，它有几件这个工具，比如说它的奔子，还有小斧头，还有圆铲，这都是琢琴的工具，但都是青铜器的工具。 哦， 它这工具呢，其实我有几件收藏，我看过，我觉得琢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木材的。切削到它完成造型都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不是很费事的。费事的地方仍然跟今天一样，就是做大漆鹿角霜的灰胎，干燥的时间比较长。那做一张琴，这个比如说粗灰细灰，再去研磨，再去堵眼儿，这个好多的大漆鹿角霜的细灰的填眼儿，大概几十遍吧，才能够完成你的灰胎制作。那完成以后呢，你还要打磨，还要自然风干，这个时间又很长，所以加起来最长的时间是做灰胎的时间。 对。那么一把好琴的标准是什么呢？ 从声音上讲叫九德俱全，就旗鼓润透，圆净方青云，就对音色的评价。要达到旗鼓润透，圆净方青云。那从造型上讲呢，就是中庸之道，无论它的线条要明朗，圆中带方，从造型上就能感觉一种气质很端庄，造型的结构合理，比例协调，这个是两个方面嘛，从视觉到听觉，它都是一个可以一看上去会肃然起敬的这样的一件器物。 我去君天坊，进到了王鹏老师的工作室，挂着墙上挂着那么多琴，我真的觉得在那儿待着很幸福。 除了远点是吧？ 对，那儿可以提供住宿，我是打算抽个大空，什么时候去住一阵儿的？ 在那儿休息一段时间是吧？ 对， 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王鹏老师在琢琴这方面有一个特别，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分享的一个故事吧，就是，王鹏老师其实自己创新了有80多个琴式， 现在不止了，大概90多种 啊，90多种 就是琴的样式是吧？ 样式 啊，那传统的这个琴的样式是 有51种流传于世， 哦， 但是这里面有 大概有20几种吧，不是很好的，所以要把它去整理梳理，然后呢我再去创新啊。 而且特别难得的是王鹏老师他把他创新的这个琴室，其实他可以去申请专利的，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拿全都公诸于众，写到书里，让所有的也他就是说以后所有做琴的人不用再去花时间去考虑琴的样式，而是专心于这个琴的声音。我真的好感动啊。 这是对这门艺术的一种馈赠啊。我觉得您就是把自己的智慧啊完全贡献给这个艺术了，确实做一把琴很不容易啊，所以您可能希望后来人吧，减少在这个样式设计上面费这个脑筋，能多做几把琴，是吧？那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创新的样式当中您比较得意的有哪些呢？ 最得意的应该是青鸟琴啊。这个青鸟呢就是凤凰的祖先，它也是一个神鸟，传递佳音的信使，比如西王母娘娘为它去送食送信息的这么一个鸟。那它也是黑色的，所以叫青鸟，它也是凤凰的这个祖宗啊，就是这样的。那按照这个典故来去设计的造型，它的琴头，然后翅膀，去被风荡漾起来的感觉，这个是我最得意的一个作品了。接下来就是苍璧和玉琮。苍璧和玉琮呢都是根据古代的玉器，像良渚文化里面的苍璧玉琮，它都是礼器嘛，苍璧礼天，玉琮礼地。根据这样的概念再去结合古琴的式样重新设计出来的。比如苍璧式，它主要是来源于石矿式，还有琴式，还有我设计的太和式的一种综合设计。玉琮式呢就是完全根据良渚文化的玉琮的概念来去设计出来，它的起源其实古琴的连珠式跟它很接近的。 就是听王鹏老师说了这么多琴式啊，我在这儿也这个就总结一下啊，因为我其实之前也看了些书，在这儿班门弄斧一下，替王鹏老师说两句。就是这么多的琴式，其实它取名字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像伏羲式，它就是从以这个名人命名的。还有的像王鹏老师说的青鸟式，这个就是以这个琴的形制来命名哈。它有很多种，还有什么样的 命名 方 式？是吧？ 基本上有四个来源这个名字。那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伏羲薛童为琴，绳丝为弦，神农氏造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还有孔子作琴去弘扬礼乐等等，都是按照圣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这叫圣人制琴。 圣人，我说名人还是差一个等级的。 第二个呢就是制作师造琴，比如说他专门是从事制作了，比如官卓和野卓，官卓就是专业的，野卓就是业余的人制作的了。那还有就是文人造琴，比如文人有很多想法，然后请这个木工来去帮他实现，这种造型做出来的也有很多，比如蕉叶式、落霞式，都基本上鹤鸣秋月式都属于文人造琴类的。那最后的一个呢就是民间野卓，觉得做琴没什么难的，不就是两块木板吗，砍吧砍吧做点大漆就可以了，所以就随便做出了这些琴，但是是很差的一些琴。这就是野卓，基本上这四个来源吧。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很差的这个琴啊，我也很有体会。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看闲鱼 啊， 那上边真 的有出售二手古琴的 啊，说是入门琴 啊， 这个或是不是入门琴，叫练习琴， 练习琴， 这就有的就几百块钱 啊。 我之前不了解嘛，但我就觉得几百块钱那个肯定是没法，但是他们那上面一般都写练习琴，什么演奏琴。后来我去钧天坊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其实钧天坊是没有这种分别的哈。 没有的，其实都是演奏琴。我觉得做琴不应该去分成一个练习琴什么，有几百块钱那是肯定做不下来的。首先它的工时费就不够。那如果想做出这种琴呢，那有个办法，就是用化学漆，然后简单的去做，这个20天就可以做一张琴，所以它才可以卖到这个价位。但这样的琴对于古琴来说， 它的本质，还有它的声音，还有它的礼乐教化功能，还有的审美，完全跟古琴的思想深度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对，它其实是一种破坏，应该是。 是。 嗯。 好啊，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咱们先把下半段的这个问题啊，抛出来啊。哎，张琪给我们出题。 以下人物哪位不会弹古琴？ 嗯。 嵇康、司马相如、贾宝玉、林黛玉。再重复一遍啊 ，A 是嵇康、B 是司马相如 ，C 是贾宝玉 ，D 是林黛玉。 嗯，哎呀，这题也有点难度啊，我也不知道哪位不会，我感觉这几位好像都应该会。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意见啊。上半段我们有朋友答对了哈，奥林小克啊，还是。说到这个古琴，西厢记是与古琴有关啊。好，欢迎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您现在百度也还来得及啊。如果您这个题目答对了呢，可以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一份奖品，是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 接下来就再说一下君天坊的故事，就是接着上一次王鹏老师他来的时候 啊 讲给我们的，就是说他。开始创办君天坊的时候招的第一批工人基本上都是烧锅炉的工人 啊， 那他们就是等于是在那个小区里吧，是吧？ 对对对， 在最早的一个小区 那个烧锅炉工人， 那您得给培训啊，是不是啊？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住当时是在黄村观音寺小区，我的第一工作室呢就是租的车库做的这个工作室，然后每天都比较疯，晚上干活干到两三点钟才睡觉 啊。 那烧锅炉子呢就过来问你这是做什么呢，在这儿成天不睡觉，天天弄这个打磨住这个，他说这活挺累的，我要不我帮你做吧、我帮你磨吧 啊。 我说行啊，就这样的话我就收了第一个锅炉工当我的助手，那后来就两个三个，最后收了七八个，最后形成了这个我的基础团队，就是帮我磨琴的打下手的这些锅炉工啊。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多这几个锅炉工都在君天坊，甚至有人已经会弹古琴了。 我就是特别纳闷这个锅炉工后来怎么样 了，怎么样了啊？ 对， 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去向和 他们的成长，就是古琴有没有带给他们很多的改变。 怎么说呢，我其实我特别希望的能够通过琴里面的文化，比如说清微淡远呢、中正平和的文化理念能够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去学习古琴，你会探索那些奥妙的哲学意境和美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念过那么多书，我只是一个锅炉工，但是我通过古琴我知道什么是中正平和，什么是做人的生存法则，简单真诚善良才是我们最基础的人性。那在这点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几个锅炉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没有去像走入社会的那种价值观去衡量尔虞我诈，但是他们从内心感受到了真正的简单真诚善良才是他们要的那最原始的生活定位。 再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这个您是除了做古琴，其实把古琴技艺，就是制作古琴的很多技艺，其实是应用到很多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设计上啊，是吧，这个创作上。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么说吧，如果你会做一把古琴的话，你还能做些什么？ 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我一直在推广的，从2012年在国家大剧院做的那个展览《无痕：当代琴人的生活美学与生命态度》，一直到现在我在继续推广生活美学与文化修行，这个两条腿走路嘛。那首先说一门技艺，你是做古琴的，但是你又会演奏古琴，那我的生活美学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弹了一首《平沙落雁》，七分钟八分钟，我在一种非常美好的意境当中去感受到了这种我所要的空间，用音乐创造的空间。可是我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家具不对，环境不对，我锅碗瓢盆甚至我的茶具都出现问题，也一下子就让我跌落 万丈的深渊， 嗯， 一从那种美好当中一下痛苦起来，所以这是我发誓要做生活美学的最原始的动力。所以我能够使这七分钟八分钟的美好再去延续到我的生活上，所以我开始改变家具、空间设计、环境，我甚至自己做一些茶折、香道具等等，座椅板凳更不用说了，我做了很多创作，同时我也做一些雕塑，所以对空间的设计、家具、环境这一块，我觉得这是生活美学当中视觉上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了。 嗯，那您觉得如果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是让您觉得很舒服的，适合在这里抚琴的，能够找到这种心境、这种状态的呢？ 我觉得琴音其实就是五行，所以在我们去感受一个琴的面前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小空间大世界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很安定的感受宇宙的声音跟你心灵的五脏六腑的那种声音去结合，甚至跟你的思想上的五常人理信义智的一种沟通，我觉得这种概念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追随于自然这样的一种空间，你会觉得很舒服，很适合古琴。 嗯，我上一次节目的时候王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说他觉得应该我们这个国家不是只有艺术家在从事艺术，而是我们生活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接触艺术和享受艺术，这个国家才是一个特别 繁荣富强的国家。 对， 嗯， 有幸福感的国家。 嗯，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把下半段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来给公布一下，梁欣。 这个我们听众奥林小克又选对了，他说是 C，贾宝玉，还有韩志也说是 C，贾宝玉。对，这个贾宝玉呢他是不会弹琴的，因为在《红楼梦》第86回里面有一个他来到潇湘馆找林黛玉，然后看到林黛玉看的书，他说哎呦妹妹你愈发长进了，已经在看天书了。其实林黛玉呢那会儿就是在看 琴 谱 啊。好，那就是来以此佐证贾宝玉不会弹琴是吧？ 对， 后来学没学你也不知道 啊。另外两个选项就像嵇康，其实他就有个故事嘛，和那个广陵散有关。 对， 然后还有司马相如，他是弹的凤求凰和卓文君， 非常有名的啊，跟琴有关的故事。好，非常感谢王鹏老师，感谢张欣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由王鹏老师来主导创作的《乐人歌》，这是琴歌呀，琴与歌啊，共同响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我们借用一下，三国里面周瑜的那句话啊，吾虽不及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们希望古琴艺术能够发扬传承，愿每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知音人。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绎群英会。 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来自于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超值组，为您带来的是30罐的酱香三文鱼、10罐豆豉三文鱼以及8罐香辣三文鱼，足足48罐，市场价是930多，而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 对，以往的299我们是40罐，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48罐，但是价格不变，299，48罐。好，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